没有鸡通的比赛看起来多少有些无趣。叶修说着。 那你支持哪边？ 陈果问。 我可是专业的，是以研究的眼光来看待比赛。你看看，这些可都是以后咱们的对手。 叶修指着屏幕上刚刚结束的第一场单人赛回放中的两个职业角色说着。陈果听着都有点燃了，尤其是叶修用了咱们，让陈果觉得他好像也一步踏进了这个高高在上的荣耀圈子。第二场迅速开打，整个网吧里依然只是他们二人关注，其他人看比赛的也都是守着自己的电脑，在默默地看着家世的比赛。其实网吧被搞成这个样子，陈果心里怎么可能波澜不惊？他的星星网吧因为在家世俱乐部对面的缘故，一直以来都挺受家世粉丝们的青睐。陈果这老板本人正好也是一个狂热的荣耀玩家家世粉，很顺利的就把这经营成了一个荣耀玩家家世粉丝们的聚集地。而他今天的举动，无疑是得罪了许多忠诚的家世粉丝，多少有些自毁招牌。前路如何，陈果心中也有些忐忑。只不过他可从来都不是一个会忍气吞声的人，对家世已经粉转黑，才懒得再伺候这些家世粉。今天这举动说是冲动也好，但如果再重来一次的话，陈果相信自己依然会怎么做。心下眼中也有忐忑，但他可不想让人给看出来，所以也是努力做出满不在乎的神态。再看身边这叶修，那才是真的满不在乎，坐在一片狼藉之中看比赛，看的那才是真正的旁若无人，津津有味。 漂亮！ 叶修忽然大叫了一声，吓得正走神的陈果差点从板凳上掉下去。也在假装欣赏比赛的他，可不想因此露出破绽，连忙盯好屏幕，也是附和：“ 漂亮。” 注意力转回比赛，却看到这一阵是微草的选手占据着上风，而且优势明显。陈果无法得知叶修刚才这一声漂亮喊的到底是什么，又不能去问，耐着性子看到这位微草选手就此占住优势，击败了对手。而后的精彩回放中，陈果才算解开之前心中的疑惑。微草选手本是处于被动，但抓住一个失误，一个漂亮的操作，一举抢到优势，这才引得叶修这样的大神都叫了声好。而后第三场，陈国不好意思再走神，只是看的过程中不经意扫到叶修时，却发现这次叶修却是走了神，不看投影幕，目光却是落在一旁一位客人的电脑屏幕上。这客人正在自己搜出网上的家世比赛转播来看。陈国只瞅了一眼，立刻注意到这场比赛家世方出战的是苏沐橙。立刻端坐在投影幕正前的二人一起歪着脑袋远距离斜视起了这一场家世的比赛，自然都是因为关心苏沐橙的胜负。结果家世这场苏沐橙漂亮地取得了胜利，家世的对手明清是货真价实的下游队伍，努力保住联盟席位就是他们战队拼搏的目标。队中选手实力不强，账号角色也是相对较弱，和苏沐橙这种全明星级别的选手纸面上的差距就已经够大。苏沐橙的发挥也很稳定，没有经受什么挑战就已经成功获胜。两位临时串场的观众看完苏沐橙的比赛立刻转回，互相却都是有了察觉。 两人都是轻轻咳了一下，正想说点什么，却有网吧的网管终于是被陈大老板的演技给蒙蔽，觉得老板今天意外的平静，网吧差点被拆，好像不见什么火气，于是终于鼓足勇气上前，正好汇报一下他们清理过后的战果。 知道了，坏了的收拾一下就丢掉吧，明天找人过来配。 陈国听完坏了多少东西，很平静地说了一声，继续波澜不惊。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叶修在一边念叨了一句。 你这算是安慰？ 没有，是说出一个事实。 这时微草对蓝雨的单人赛也是完全结束，微草胜两场取得两分，蓝雨胜一场一分，三场比赛陈国看的都是心不在焉，没在脑海里留下半分印象。片刻的休息过后，组队擂台赛开始，解说和嘉宾也是跟着大为兴奋起来，拿到出场名单的他们却是发现了微草战队这边的出场阵容上多出了一个名字，高英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全明星周末之前，高英杰还从来没有在正式比赛中出过场吧？ 解说说着。 没有错，不过全明星周末新秀挑战赛上高英杰精彩的表现，我想大家都还记忆犹新，现在看来他的表现也终于是为他在微草战队赢得了真正的一席之地。 嘉宾也是趁机大发议论， 就是不知道最后的团队赛中高英杰是不是还会出战，我们暂时还没有拿到团队赛的出场名单。 解说说着， 如果他能保持在全明星周末上的那种发挥，我觉得完全可以在团队赛里拿到一个主力的位置。 微草真是培养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新人呐。 确实，目前在他这个年龄段里，联盟没有第二个人居然可以和王杰西这样的顶尖大神打得不相上下的， 而且他还赢了 一场比赛的胜负，倒不能真说明高英杰已经超越王杰西了， 但这样的年纪就有这样的实力，联盟中出现过这样的选手吗？ 显然嘉宾没有做这方面的功课，解说这坑挖出来他居然无法填上，只好在那儿尴尬地打着哈哈。好在比赛已经开打，解说也是麻利地把话头接了过去，开始解说起了比赛。 高英杰，这小孩真有这么厉害？ 陈国问叶修。 挺了不起的。 如果是和你打呢？ 哼，说啊你。 要看实战，说不清的。 这么说你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职业圈里没有任何人会说有十足的把握。 哦， 我一般就说到九成，做人总得留点余地嘛。 陈国无语。场上比赛开打，高英杰似乎真是在全明星周末的比赛里取得了信心，在这场绝非作秀的真实联赛中也是打得出色之极，但是高英杰的出色发挥却也没有抢到太大的优势，因为他的对手同样不弱。蓝雨战队的于峰，这可是一位全明星级别的选手，高英杰相比之下还是有些稚嫩，而且双方相比的话有一个纸面上的绝对差距，账号角色。于峰的狂剑是锋芒会剑，虽非神级战号，却也相去不远了。相比之下，高英杰手中的魔道学者穆恩那可就差得远了。高英杰是被微草培养为准备接王杰西的人，王不留行就是他日后所要操纵的角色。微草战队可没有双魔道这样的战术打法，所以高英杰的穆恩俱乐部并没有太花心思去缔造，可以说基本就是为了培养高英杰而顺带培养出来的一个账号角色。这样的角色 相比全明星选手手中的账号，差距当然是巨大的。而高英杰在全明星周末上的精彩表现固然是帮他赢得了自信，却也是让所有战队对他多起了警惕之心。没有人会因为这是一个稚嫩的新人而去小看他。于峰正是如此。高英杰目前能抢占到优势，与其说是他发挥出色，不如说是于峰采取了后发制人的态度。毕竟对于这样一个从未正式出场过的新人，各战队拥有的情报都是极其有限。全明星周末大家重视了他的实力，但是他的技术到底有什么风格，操作上有什么习惯，技能使用上有什么偏好，这些情报都还在慢慢收集中。厉害的对手却又缺乏了解，于峰采取这样的比赛态度也就不为奇怪了。 年轻人呢，一旦冲破了枷锁，还真是一往无前呢。 叶修看着比赛感慨连连，全明星周末上王杰希的用心他可是看得懂的。 你说谁啊？ 陈果这听的却有些不懂。事实上，对于非常年轻化的电子竞技选手来说，任何人都可以说是年轻人，哪怕是已经老到要退役的叶修这些人。叶修这倚老卖老的叫人家年轻人，陈国真分不出他说的到底是高英杰还是于峰，他心底甚至更以为是于峰多一些。高英杰呢，在陈国眼里是小的连年轻人这个称呼都当不起。 说这些荣耀的未来啊， 叶修这依然是自说自话的模样。 什么乱七八糟的？ 陈果暗暗嘀咕了一下。 于峰这小子现在打的也是越来越有内容了。 他本来就不弱的吧？我说。 陈果说着。于峰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全明星级别的选手正常来看就已经是荣耀圈的顶峰了。名气大的选手就算不是支持者，因为曝光度和报道多的缘故，也会硬生生地把信息填充给别人。 去年的全明星没有他吧？这一年进步很大。 哦，是吗？ 陈果回忆了一下，去年全明星的选手们实在是记不起来这么细了。 蓝宇的成长环境在我看来是所有战队中氛围最好的。 微草呢？ 陈国忍不住问着，毕竟微草出了一个号称是同年龄段中无可匹敌的天才高英杰。 微草，或者是因为冠军队的身份，对于新人他们要求或许有些过分苛刻了。 叶修叹息着，他是想到了乔一帆。乔一帆这孩子虽然不像高英杰那么亮眼，但也是璞玉一块，精心雕琢也能成器。微草能把他吸纳入队，肯定也是有所看重，结果却是没有细心去培养，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场比赛的出场名单虽然至此还没有全部透露，但以乔一帆在全明星周末上的表现，叶修相信肯定不至于像高英杰一样赢得一个首发席位。两人这小坐讨论的功夫，场上形势也有了变化。制定了后发制人路线的于峰终于耐到了一个机会，反击过后一举占据了主动，强攻不断。但高英杰在忽被压制后似乎有点惊慌失措，有点没了章法，毕竟这是他的第一次正式比赛。虽然全明星周末的新秀挑战赛帮他建立起了很大的自信，但是此时不同彼时，正是比赛中所背负的心理压力远超那种作秀的比赛，任何一个新人初登这样的场合都难免不被心态所限制。 顺风顺水就可能一路出色发挥下去，稍遇坎坷就有可能在紧张之下溃不成军。高英杰的运气也是不好，首秀就遇到了全明星级别的选手，从经验还是角色上他本就是略逊一筹，此时在优势之下被对方突然逆转形势，心理落差之下难免失衡，这新晋建立起来的自信能不能帮他支撑下去就要看他自己的了。 微草的不妙吧？ 陈国都看出来了， 这个时候再不冒点险的话就真的抢不回来了。 叶修叹息着，在他的眼中，高英杰已经错过了三次可以一试的机会，虽然不能说十拿九稳，但至少都是突破口的机会。又一次，叶修心中默道，眼前却已是一亮，这一次高英杰终于出手，抢在于峰角色锋芒会见一个走位转身的时候，一个极低空极短距离的快速飞移抢入了于峰视角死穴，于峰惊觉连忙回身攻击，高英杰却已是更快了一步，穆恩甩起的扫把将于峰扫到了空中，兵行险招，抓住了不算是机会的机会，这是反应和手速的比拼，在这一个瞬间高英杰展现出了他的自信，一招又是抢回了主动。 看得不赖， 叶修微笑着称赞了一下，而此时远比他要紧张兴奋的当然是微草的队长王杰西，他更了解高英杰，更了解这么一个细节的重要性，如果这个机会捕捉失手的话，那么对于高英杰来说可就是一次信心上的挫败，如能得手那绝对就是信心上的一次巩固，哪怕之后高英杰再落败也没有关系，至少他自己已经可以足够看到获胜的希望，知道自己是有这份实力。高英杰接下来的表现就让王杰西振奋无比，那一连串狂风暴雨般的缭乱攻势让人看不出他有丝毫的惧意，显然高英杰正在倾尽全力地想拿下这场比赛。王杰西当然也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只是很可惜高英杰的对手也体现出了他作为一个全明星级别该有的价值，仰仗着自己狂剑士的职业比起魔道学者更加耐打，角色的实力方面也是完胜穆恩，最终是靠着耐心积累伤害优势，胜是把高英杰的穆恩给拖垮了。这个结果王杰西也算满意，因为他相信高英杰也看得出来，他不是输在个人的实力和技术上，而是输在了仗好角色上。如果这一场高英杰拿王不留行出阵的话，很可能是另一番局面了。这一胜负手的道理倒也不深，解说和嘉宾很快在点评结果的过程中就已经指出，稍事休息，第二场开始，靠账号角色强度磨死对手的于峰当然也是元气大伤，第二阵续战，没过多久就被对手拿下，而后蓝雨第二位选手出阵，却是充分保护好了于峰连战两阵营建立出来的那一点点优势，顺利将对手击杀。